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585集《齐商权》。客栈里正吃饭的众人就听到楼下一阵骚动，都往外看，就见楼下的大街上站着两个人，一个一头灰发，一个一头白发。 那不是天尊吗？ 哎呀，那不是刘仙人吗？ 来送菜的伙计也看到了，指着那灰发的道士，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竟然这么巧碰上了。远处殷侯一手提着三个包好了用绳子拴着的琵琶，一手轻轻一抬袖子，众人就见那刘仙人突然咕咚一声给天尊跪下了。天尊微微笑了笑。殷侯靠着客栈前边的一根立柱，手指头一上一下动了几下，那刘仙人就开始对着天尊磕头。天尊点了点头，伸手拍了拍他脑袋。刘仙人趴在地上就动不了了，那样子看着像是他心悦诚服，并且对天尊佩服得五体投地，关键是他还讲不出来话。众人嘴角抽了抽，又看了看门廊下边的殷侯，心说这刘仙人是撞了什么衰运碰上了这二位，出门前没掐指算一算今天是凶是吉，利不利出行吗？四周围观的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展昭赶紧叫来所有影卫，让他们到处去传闲话，就说刘仙人骗人，被开封府来的真高人戳穿了，现在正磕头赔罪认错呢，那些被他骗了钱的赶紧去跟他要回来。据说他道观里有个戏班子，还有几百个托，那些什么起死回生的术数都是骗人的，这不包大人准备办他了。一时间流言四起，刘仙人此时只能扬起脸，看着阳光下站在他身边白色衣袂随风轻摆的天尊。刘仙人费力地挤出几个字儿来：“ 你究竟何方神圣？ 你这骗子害人不浅，你有算过今天自己命数已尽吗？” 刘仙人看着眼前谪仙一般的白衣男子，最后目光聚集到他那一头在日光下泛着银色光泽的白发之上，猛然间想到了一个人，张大了嘴：“ 你莫非是天？” 天尊抬手轻轻拍了拍刘仙人肩膀，刘仙人突然就感觉心口一震，随后他能动了，但是却还是腿软。他下意识地伸手掰开自己衣领子，就见左边心口的位置出现了七个红色的点。楼上白玉堂摇了摇头：“ 这是天尊的七伤拳吗？”“ 嗯。”“ 七伤拳？胸口会有七个血点，每天少一个，七天之内如果不解经脉尽短，人萎缩成西瓜那么大，痛苦而亡的七伤拳。”“ 嗯， 我也听过，七伤拳是武林十大最狠毒功夫之首。哎，天尊都多少年没用过了？以前听说只对屠城的恶道团伙用过一次。”“ 我也听过，我小时候西南一带有一伙盗贼十分猖獗，屠了好几个西南边陲的村落，老弱妇孺都不放过。西南的衙门悬赏重金，但是贼人太凶，武功又高，江湖人都没辙。突然有一天，一个神仙一样的白衣人来了一趟，提着个包扔到了官府。等衙役们将袋子打开，发现里头15个西瓜大小的肉团，血淋淋的。仵作们费了好大劲才展开，竟然就是那一伙盗贼。袋子上留了几个字：赏金分给被害村民的亲人，一个铜板都不能少。”“ 那是我师父手下留情了，他如果真的想用七伤拳教训恶人，变成西瓜的时候那人还是活着的，而且要活足7749个时辰才会死。”“ 别说啊，江湖上几个特别狠毒的功夫还都是名门正派的一些高人和侠客创出来的。”“ 嗯，因为有些恶人实在是杀了都觉得太便宜他们。”“ 乱世用重典，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老子也不信以德报怨那一套。 我师父年纪大了，很多事情他都不愿意管了，只是这次刘仙人连襁褓里的孩子都不放过，我估计也有心要治治他。 可是七伤拳要七天之后才会发作的吧？于是 众人就见天尊背着手和阴侯一起进客栈，那刘仙人跟个蔫了的茄子似的，乖乖垂着手就跟着二人上楼了。天尊和阴侯上楼刚落座，就见刘仙人跪地给天尊磕头：“ 老神仙，你恕我有眼不识泰山呐，留我一条狗命吧！您老宅心仁厚，侠名远播，不要跟我一般见识，我也是听命行事啊。” 哦，原来是个小喽啰。 天尊对众人一挑眉，那意思问吧。众人默默点头，果然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有牛肉面吗？ 伙计看了看跪在地上一个劲儿磕头的刘仙人，狠狠一摔抹布：“ 有。” 等众人吃完饭，带着刘仙人到了衙门，包大人和庞太师看着跪在脚边说问什么都招的刘仙人，忍不住摸胡子：“ 哎呀，竟然已经解决了，神速啊！” 天尊狠狠教训了那位刘仙人，刘仙人倒也是识时务，被带回衙门之后就问什么答什么。这位刘仙人究竟害过多少人，他自己都已经记不清了。他说骗人有规律，就看人家家里有什么变故。比如说一家人家来求问说最近运势不好，怎么样能转运，就看看他家最近有什么变化。比如说新养了猫狗，那么一律说猫狗是妖，弄死就好了。如果新添了子女，就说这孩子是讨债的，弄死就好了。又或者说有新过门的媳妇儿，或者媳妇儿怀孕了，就说媳妇儿有问题，进猪笼就好了，可以说是心狠手辣。众人听得汗毛都竖起来了，同时也有些不解， 竟然都相信。 不是全信的，有些不信的，就告诉他如果不信会有什么下场，然后派人做些手脚吓唬吓唬就信了。 众人都皱眉，白玉堂也不解， 真的有这种人吗？老婆孩子都弄死了还接着相信，没怀疑过？ 就是因为付出的代价大，所以才不得不信，自己骗自己也要相信，不然不是之前白费功夫白白害死了亲人吗？所以一般来说呀，信了的人都越陷越深。 说着刘仙人下意识地看了看包拯。 换句话说呀，就是我跟我那些信徒说我是个骗子，他们也不会信的，因为如果相信了，那么他们自己就是彻头彻尾的杀人凶手。 哼，你不用替他们操心，他们也有罪，一个都逃不掉。 刘仙人低着头不说话，不过从他滴溜溜转着的眼珠里可以看出他在盘算着什么。这时外头折影和紫影跑了过来，在门口站住，展昭正好转脸望外面，折影对他招招手，展昭愣了愣，不过还是站起来跑了出去。 怎么了？ 王朝马汉刚才带着衙役准备去抄了刘仙人的那座道观，但是围了好多百姓不让进。 刘仙人是骗子的事情没传开吗？ 传开了，的确很多人都说被骗了，要求严惩他，但是还有一部分人死活不相信，就守在道观门前。 展昭微微皱眉，忽然想到了刚才刘仙人说的那些曾经相信过他做了伤天害理甚至是杀害自己至亲骨肉的事的信徒们，相信他是唯一的活路，代价越大就陷得越深，难怪现在的骗子一个比一个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有多少人？ 目前比较极端的有几百人之多，有些都拿着武器，还有拿火油的，说与刘仙人共生死，跟撞邪了一样。 可不就是撞邪了吗？你们先别跟那些百姓起冲突啊，稳住局面，我去问问大人。 紫影和折影点了点头出去了。展昭进了书房， 包大人其实大致也猜到外面是个什么局面了，当务之急不能造成骚乱。另外，这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那些信徒无论是被刘仙人误导的还是鬼迷心窍，但只要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就一定要接受律法制裁，只是怎么办能比较稳妥呢？想到这里，包大人看了看一旁，就见此时庞太师正喝茶呢。包大人轻轻咳嗽了一声，太师抬头看过来，包大人对他使了个眼色，太师眨着眼歪头佯装不知道，一脸天真。包拯瞪了他一眼，太师撇嘴皱眉头： 黑子，你怎么把这吃力不讨好的活给我干？少废话。 太师无奈放下杯子站了起来往外走，然后对展昭和白玉堂招了招手，两人对视了一眼，跟着他出去了。到了门口，太师看到院子里正喝茶的阴侯和天尊： 二位老神仙，要不要出去转转？ 天尊和阴侯对视了一眼，也就跟着太师出去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